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用声音再现真实案例， 以法眼透视新闻事件， 正义真情法理，就在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高婷。大家都知道，昨天啊，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是以154票赞成、0票反对、1票弃权，高票表决通过了新的国家安全法。那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是签署了第29号主席令予以公布。其实说到这个国家安全法呢，很多人也应该知道，这并不是我国第一部国家安全法。早在1993年，国家安全法就已经颁布实施了。不过呢，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国际国内安全形势的变化，已经不能适应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要求，所以在去年11月1号，原国家安全法更名为反间谍法，修订实施原国家安全法相应废止。同年12月，新的国家安全法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半年内经过了一审二审公开征求意见之后，今年的6月24号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审议，昨天呢是表决通过。这部法律对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等11个领域的国家安全任务进行了明确，从7月1号，其实也就是在昨天已经开始实施了。那昨天晚上呢，也是在10点钟的时候，新华社是全文经授权公布了这样的一部新的国家安全法。那今天呢，我们的警法在线就来说说这个新的国家安全法高票通过，全方位的国家安全观还有民本观念在其中到底是如何来体现的。今天节目现场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特邀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国家安全学主编刘跃进刘老师。刘教授你好。 好，你好。哎， 那么咱们刚刚呢也是跟大家说到了今天节目当中哈，我们要说到的这个话题，新的国家安全法昨天是高票通过表决，同时也是在昨天就实施了这样的一部法律。可能很多人听起来觉得哎呦好高大上的一个话题啊，但是其实我相信听完今天这一期节目，大家会听通过刘跃进教授的讲呢，他会能够明白这个其实是我们的生活还是有很大非常密切的关系的。那么刚刚我们说到的这样的一部法律哈，从法律上的变化，刚刚我们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个介绍，那么就是从旧的国家安全法到反间谍法，然后很快就到了新的，就是昨天新通过实施的这个国家安全法。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变迁呢？ 这刚刚用的词确实是说很快，这一年多，这国家安全立法速度非常快。但是呢，其实，在学界对这个讨论其实是好多年了啊， 酝酿已久了。 然后呢，包括内部的对国家安全法的修订，原来的国家安全法的修订，其实也反反复复做了好多工作的。之所以现在很快的会出来这样的国家安全法，国家安全法这种修订会这么紧锣密鼓的进行啊。可以说也是国家安全形势发展的一个需要，就整个国家安全形势就逼到这个地方了啊，就是国家安全这个形势在冷战以后啊，它发生一个重要的变化。也就是说，过去呢，国家安全是一个传统的，就是讲政治安全、讲军事安全啊，这是重点，或者仅仅就是这个东西。 而且一说到国家安全，很多人会有一个直觉说，这可能是一些特别部门、特别的机构他们的事情。 对，现在就不是了。你看总体国家安全观，如果看的话，那里边文化部门也有，教育部门甚至都可以，都会有啊，生态的是吧？资源的，它就多了。 粮食的， 对，会。所以呢，这个是说明什么？国家安全这个从传统，用个专业术语就是说，从传统到非传统的演变，这个演变过程中呢，就使得原来的国家安全这个概念就发生变化了。过去的国家安全的概念，一个是用在军事政治这个领域，另一个是呢，它作为一种掩护的名称，在有些国家呢，它有时候用来指称 情报反间谍这个部门的工作。你像美国的有个国家安全局，它的国家安全局其实就是弄到什么东西了，就是信号情报啊，是仅仅是情报，而且是情报里面的信号情报，它不是说所有的国家安全问题，它作为个掩护名称，它用了国家安全这么名称啊。这过去的我们的国家安全的法其实你看内容啊，就是从头看到尾，它不是给国家安全做了一个全面的布局，他仅仅说了国家安全里边的就是隐蔽战线的反间谍的问题啊，就这么一个小问题。所以这个就是说他和国家安全这概念已经不适应了啊。用我过去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一个大帽子，国家安全是一个大帽子，扣在呢就反间谍这么一个小的人的这个头上啊，这样就名实有点不符啊。所以呢这个问题就是说在这个时代变迁过程中，原来的国家安全法它有个问题存在，就是名和实，就名是什么呢，它叫国家安全法，实是什么呢，它里边涉及的内容这有个不符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以前有所探讨，在200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发表过叫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需要，或者叫保障国家安全的五个方面的战略需要这样的文章。那其中就涉及到国家安全法的问题。当时这样我想说一下五个方面的需要啊，为什么说一下这个呢，因为在新一届领导啊国家安全布局之中呢，这五个战略方战略上的需要呢都逐步的一个一个都在这儿就是推进，往前推进。但是我说的是这么几个需要，第一个要有个新的国家安全观，叫什么叫系统的国家安全观，也就是对国家安全要做全面的规划，不仅仅是过去的反间谍侦查这个问题。另一个要有个全面的国家安全战略啊，这个战略要出文本啊，不是说我在其他的文件里边，在领导人讲话里边有这个战略就行，而是要有一个完整的，然后是文本的成文的出来的国家安全战略。再一个要有一个统领全局的国家安全机构啊，这个统领全局的国家安全机构，当时我们也说了，甚至在有的地方也提出，就是应该是不是像美国那样有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咱们现在这个也都解决了问题了。 有小组。 所以习总书记这是紧锣密鼓的这些战略性的国家安全布局啊，确实是向他推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要说到的，就是要一个名副其实的国家安全法。还有一个这个呢，这两年在中央的国家安全战略布局里边说的比较少，但是这回国家安全法里边说到了，就是什么呢？应该有国家安全学科建设，专业建设，也就是说在高校里边甚至要有国家安全这样的专业，招国家安全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这个问题。我说了这么五个，多年前说了这五个方面的战略需要。对国家安全法呢，当时也写了一篇文章，在2007年对这是发表的，那个在那个摘要里边我就非常简单的概括的，就说当时的国家安全法啊，也就是旧的国家安全法，那个时候就是说的话叫现行的国家安全法，当时叫现行嘛，现行的国家安全法是一部名实不符的法律。要是他做到名实相符呢，一个是要根据什么呢，就是当时的国家安全法的内容和当时学者专家对这国家安全法修订的一些探讨，把它修订为一部名称为反间谍法的这样法律，就是应该是用反间谍法来概括了一部法律。然后呢腾下来国家安全这个名呢干什么，就应该制定一部名副其实的和现在国家安全从传统到非传统演变，既包括传统又包括非传统的全面的这种国家安全法。这个呢学界这种探讨，所以呢客观形势的发展，学界的探讨，关键是这回习总书记啊，在2013年18届三中全会是吧？中央关于深化改革的决定里边有一句话叫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那习近平总书记呢，关于设立国家安全会做说明的时候，他说的话呢，相对来说比较多点啊。他说设立国家安全会是什么？这形势发展的需要。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四项职责。这四项职责呢，它都是什么呢？它第一个就是制定实施国家安全战略，第二个就是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是制定国家安全工作的方针政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一共四个职责。当时这个出来以后，我写过一篇小文章，就是说，中国国家安全顶层设计新思路，说它三个思路，把后面两个呢，我先放在一边。我说的是前两个加上国家安全会设立，三个思路是什么呢？一个是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 这是机制体制的问题。然后另外一个是制定实施国家安全战略，这是过去已经说过的，但是呢到这儿呢，过去说的时候叫什么，叫完善国家安全战略。 嗯， 从2004年开始就说完善国家安全战略。我常也觉得我说了这不是有十年了，那个时候啊，我就说快十年了，在和别人 那个时候就快十年了， 对，就快十年的时候，我说这说了这么长时间了啊，16届四中全会，16届六中全会，那个关于那个叫什么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决定，关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决定，都说过这个完善国家安全战略问题，但是一直没出来。我就那个时候是希望了，说这个应该加快步伐。那确实是新建立套上来以后，这个都加快步伐了啊。国家安全战略，这随便说一句，现在国家安全战略纲要已经审议通过了嘛？前段是不是？所以这现在就这第二个顶层设计，第三个顶层设计就是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那什么呢？就是关于改革那个深化改革决定，他的说明中。说的国家安全会四大制度里边其中的一个，这一点特别重要。为什么这一点特别重要呢？因为这一点一个是过去没有中央没有说过，国家安全法治一直没有说过。 嗯， 这第一个啊，现在说了，这一点就是开创性的，没有说过的倒说了。第二个是什么呢？因为过去我们一直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啊，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一直在强化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啊，甚至前几年说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基本框架 对建成的年。但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里边缺了一个大内容，缺了个什么？国家安全法治。国家安全法治在那是一个空白，而国家安全在整个国家里面呢是战略性的两个方面的一个大的方面，整个国家战略性的东西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发展，一个是安全。国家安全这么一个大的方面在法治建设里边是空白，那么这可以说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呢，整个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呢还是有欠缺的。所以在这会儿就它意义就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进国家法治建设以后，这往前就是刚才说很快的反建设法出来了是吧，很快的国家安全法 新的那个国家安全法 也 一审二审表决通过。 对，我 所以刚才我就听这个刘跃进教授哈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其实从法律方面的变化，尽管从我们外界看来应该是说非常快的，半年之内一审二审表决通过立刻实施，但是实际上在专业人士看来，迟期这已经是在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当中一直在酝酿着。那么咱们现在说到新出台的这个新实施的国家安全法哈，我们也说它是一个在多层次体现了国家安全的这么一个国家安全观，而且它也是一个有一个总体性的布局。那么这个多层次的国家安全和总体性在新的国家安全法当中到底是怎么来体现的呢？ 这我反过来说啊，我先说总体性的问题啊，再说多层次的问题啊。因为总体性说了以后，过那个多层次可能才能 总分结构介绍一下， 才能说清楚这两个层次是这么个层次啊。这个总体性呢是，其实你看总体国家安全观嘛，这个说法，那总体的这个新的国家安全观这个名称上就有体现。最后国家安全法呢，应该是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一个法律。他对总体国家安全观做一个，把总体国家安全观呢是做一个指导思想，落实到这部法律的这个制定过程中的。这种落实呢，总体性落实我觉得是这么两个体现吧。一个是呢，我昨天晚上也是十点钟来什么以后，我也在这儿，因为还有别的事儿，对，七八点就在那觉得应该出来了嘛，就老出不来，最后到十点钟哎看出来了，我就看了一下这个，因为原来那个叫二审稿的时候公布的时候征求意见的时候， 在人大网站上 我也详细看了，它确实体现了总体性。这总体一个是呢，就是总体国家安全观里边的一些说法，它直接的就体现在了这部法律中。也就是说，你说叫直接的移植过去，直接的引用过去，还是直接的叫什么了？就是说直接的把它录过去，就用在里边了。你看这里边有的话，我昨天晚上我看了以后，我有的话我给录下来了。你比方说啊，国家安全法的总则里边，也总则了第三条啊，第三条里面内容就是这样的，这就是总体，这都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原来说过的，他这么说的，我可以把它念一下啊，我准备了这材料啊，它叫什么呢？叫国家安全工作应当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国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家安全为依托，维护各领域国家安全，构建国家安全体系， 走中国国家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你看他这里边呢，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原来说的总体国家安全，说的人民安全啊，或者是后面还有说的叫国民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这全都说到了。而且还有关键的一句话，构建国家安全体系啊，维护各领域国家安全，构建国家安全体系。也就是说各领域就是和国家安全有关的传统的领域，像军事、国防、政治是吧，保密啊，这些领域情报反间谍，还有分传统的像现在文化信息科技 核安全 粮食安全像核安全呢，它可能是在第二个层次，就是也会说层次的话，它可能是这我的理解啊。习近平总书记是个作为就是和那个是一个放在一块的，但从我的逻辑理论上来说呢，它应该是第二个层次的，它在军事安全里边，在资源安全里边的第二个层次里边的东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核安全，是因为当时呢，习近平总书记呢参加了国际核安全峰会，而且核权问题现在也特别重要啊，这是按照现实的需要把它特别给予强调啊。但是从逻辑体系来说，我一直过去我们是把它在那国家安全学那个国家安全学这个体系里边，是把它作为就是军事安全里边的叫什么军事装备安全、军事技术安全啊，或者在科技安全里边把核安全作为什么东西叫科技应用安全的内容来看待的啊，在资源安全里边把它做上作为资源安全的一种，就是核能安全、能源安全一种来看待的，是这样的。就是它涉及的面就总体的，这想你看这说到这刚好就涉及什么，涉及来层，就刚刚你说的那个叫什么 多层次， 对，他这就前面说的是总体的是吧，总体的其实在还有其他的体现，你比方说我把总体的这个说完吧，你看在中的第八条里边说，维护国家安全应当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国家安全应当统筹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自身 安全 和 共 同 安 全。 这 个是规定在国家安全法的规范规定啊，就是和总体国家安全观原来强调的五个既重视又重视完全对应的。那五个既重视又重视是什么呢？就是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啊，这内外这都 是一一相呼应的。 既重视国土 安 全，又重视 在法律层面上， 对，在层面上 做了一个非常一一对应的、能够对得上号的这么一个梳理。 这个对应呢，它又做了一定的调整。你看，它过去的五个既重视又重视，是按照这个顺序说的啊。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这个发展问题和安全问题呢，在法律里边，它放在前面了，它是维护国家安全应当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 层次，刚才您已经讲到这个层次的问题了，它这个层次到底是怎么来分的这个层次呢？您可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在这部法律体系当中 啊，在法律体系里面啊，法律体系它是其实是按照什么了？它是按照法律的什么？它是从你看它这个章节不是这个章的布局啊，是国家安全任务。是吧，然后呢是国家安全 职责 制 度， 国家安全制度国家安全保障然后这是 公民组织的义务和权利等等。 它这是有个层次的，它这本身就是从不同的层次来解释解读这些问题，从国家安全现在面临的任务，各部门的国家安全职责问题啊，还有那个国家安全保障，那个我后来具体看内容了，它的国家安全保障说到国家安全保障非常有意思的啊，美国叫国家安全法啊，美国的国家安全法呢，后来日本、韩国受它影响制定他们相应的法律的时候，包括它甚至相应的国家安全的机构的时候，它和咱们不一样，它没有直接叫国家安全法，也没有直接叫国家安全委员会，它直接叫的什么呢？叫国家安全保障法、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他就是把美国那个国家安全法里面的国家安全那个词啊，英文的National Security 呢，他译成了什么呢？叫国家安全保障。他没有直接译成国家安全这四个字，它叫国家安全保障，它是根据那个这个词义的在这个运用过程的具体含义，它叫国家安全保障。它的国家安全法就叫国家安全保障法，应该说我们这整个的国家安全法其实它就是要保障国家安全的，它不是像我们的建立国家安全学是要探讨什么这个概念，探讨这个理论，它其实就是要保障国家安全。 可是说到这儿的话，我也看到这个法律在一审二审包括二审稿在全国人大网站上公布实施之后啊，公布之后啊，包括在昨天也有很多朋友在探讨说，这样一部法律看起来好像不大好用啊。 啊，这也是层次问题，这是整个法律体系的层次问题，这个是纲领性的一个基础性的一个法律，所以好多东西规定的就比较一般，比较普遍，不那么具体 啊。对， 因为它为什么呢？它跟后面还有或者是以前已经有立法的，像关于军事国防问题，在这里边有说的笼统，但是呢，有国防法在这。摆着了，关于保密情报的问题，可能情报问题这个过去没有立法，他可能说的比较笼统，以后可能有情报法应该要出来，对他做更详细的什么，这是法律体系的也整个法律体系也有层次，就国家安全法，就是现在新国家安全本身有它的层次啊，就刚才说的它本身的自身的结构，一下引到那个要说的那个国家安全保障了啊，咱们这个国家安全保障啊，我先看了以后，它其实是对国家安全工作的保障。他在国家安全法里面有一章专门说那个有一部分啊，有一部分专门说国家安全保障，其实是对什么呢？国家安全工作的保障，通过国家对国家安全工作的保障，然后才能保障整个国家安全。但是所以他这个国家安全保障其实是一个狭义，我要说是一个狭义的。美国那个国家安全法和日本翻译的叫国家安全保障法，他自己立的也叫国家安全保障法，韩国也叫国家安全保障法。我觉得日本有韩国有时候对着汉字的运用啊，有时候还挺准确。 研究的很深的，很较真的 、这其实近代我们好多的翻译，你比方说关于哲学的翻译，关于形而上学的翻译，关于逻辑学的翻译，好多名词术语我们看是这么翻那么翻，最后还是日本拿汉语翻的那东西定下来以后我们用了，这东西他们有时候较真较得更厉害，所以更准确的一些东西。这说咱们这有层次，其实国家安全本身就是你刚才说这个法律体系的层次，其实这里边还有一个层次，就是国家安全本身它就是有层次的。像我这些年我们啊这国家安全教学研究过程中认为国家安全呢可以从四个方面看啊、哪四个方面呢？一个是就是国家安全的本身啊，它是包括什么内容啊？就是像习近平总书记说的，你说11个安全，或者我认为的加上国民安全、人民安全和12个安全，它是国家安全本身的构成要素。第二个呢，层次是要说什么影响国家安全有什么因素？影响国家安全的有什么因素？什么东西影响国家安全？这里边它会有啊，内部的、外部的，它好多东西影响国家安全的。然后呢，危害国家安全的有什么因素啊？天灾人祸、内忧外患。对吧？第四个才是国家安全保障体系，包括国家安全立法、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安全观的确立等等，都是国家安全保障体系里边的问题。这是一个大的框架，在这框架里面，国家安全本身的构成要素也是有层次的。国家安全本身的构成要素，你比方说前一段国防参考啊，那个做一个叫什么了解释解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他说说这国土安全。那国土安全也是有层次的，国土安全是一个大的，国土安全下面它有什么呢？你像过去我们传统的是领陆的安全，领水的安全啊，包括领海，然后领空的安全，还有敌土的安全，这四个方面。其实现在呢，这个也已经扩展了，扩展到什么东西呢？国家生存空间从过去的这种国土的啊，刚才说的四个方面，扩展到现在也说的 外太空 、扩展到网络空间，这些安全问题，它就是。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我就说了，这过去叫领土安全，叫国土安全，以后很可能就要叫国域安全。我在2014年1月出的那个为国家安全立学的一本书里边，我就给他已经我们过去的叫国土安全，我已经给他改成叫国域安全了。 所以刚才刘跃进老师您在这儿跟大家介绍，其实大家能够理解到哈、现在咱们所说的这个国家安全，它已经是不但是从这个国家安全观上是多层次的， 对， 法律体系上 也是 多层次的了，包括它这个含义哈也是在不断的拓展。而这一次新的国家安全法确实也是在各个方面尽量多的涵盖了其中的这种多层次在里面。 对。 那么说到这个国家安全法的体系，毕竟在这里边呢，我们也是想在这个节目当中呢请刘老师多介绍一点。那一小段片花之后呢，跟大家也是来一起听听刘老师跟大家介绍说，这个涉及到国家安全除了这样一部法律之外，其他还有哪些法律。一小段片花和广告之后呢，我们警法在线，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哎，他怎么样啊？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 挤地铁想听广播，可老是没网络。 下载听听 FM 手机客户端，好节目提前下载，没有网络一样听听听 FM。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新闻广播警法在线，高庭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那今天咱们在跟大家说的这个话题就是新国家安全法高票通过，全方位民本又如何来体现。节目请到嘉宾呢是中国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特邀研究员、国家安全学主编刘跃进刘教授。刘教授再次问好。 那好， 那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啊，国家安全法其实现在这个新的法律实施了，但是从法律体系当中来说，涉及到国家安全的这个法律其实还是蛮多的。您可以简要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国家安全具有专门的立法，专门立法像这回的国家安全法，我觉得它应该就是总体国家安全法，我准确的给它定位，它是总体国家安全法，基本的法律，它规定了一些原则性的都概括性的一些东西。 也就是说不好用，其实它是一个总体的，他也为了给其他的挪出一些 具体的法律， 要有具体部门的法律，挪出空间来。 对，有的是已经有部门法律，关于军事，我刚才说的，包括关于军事国防的，已经有国防法在这儿了。关于情报的还没有，以后可能要有情报法这样的。其实还有往上的，不是一个专门的国家安全法，但是在有的法律里边呢，它有这个叫什么了，包括宪法。它里面有关于国家安全的规定，也是国家安全法律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宪法里面啊，你像宪法里面说什么呢？国家维护社会秩序，镇压叛国和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像这样的说法。像这样的还有的说法叫中华人民国公民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啊和利益的义务，不得有危害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这些东西都是宪法里面对国家安全是有规定的，包括宪法对待军队体制的、军事体制的这种规定，是吧？它都是涉及国家安全的，宪法里边有。说 其实真的是从法律体系当中啊，涉及到了国家安全方面的法律，其实还是很多的。 像刑法里边， 刑法当中也有 专门有一边是什么呢？国家安全危害国家安全罪。对危害国家安全罪的，我具体数了一下是12个罪名，它12个罪名的具体的规定在刑法里边，这都是国家安全法律体系里边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说在高的就比国家安全这个法要高的层次的。你看宪法是全国人大通过的，所以这会儿这个国家安全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我以前我还以为是能够作为全国人大通过的一个基本法，这会我好像感觉层次 速度比较快， 速度比较快。这和我原来的想法好像没有不太一致。我也 很像那个刚刚您说到有一点，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国家安全法呢，其实很多法律都涉及到了，而且我知道在之前您也是一次不多次在提到过，就是新的这个国家安全观当中呢，不但是要多层次的，而且它还是有一个应该是一个以民为本这样的一个观念在其中。那这个您觉得哈，这一次新通过的新实施的国家安全法当中，这个民本怎么来体现的？ 对，谢谢你这那什么个对这个我以前的东西的关注啊，确实我这是写过有篇文章名确实就叫什么了，国家安全法应该以民为本，是以民为本的总体国家安全法。就刚才说的总体性，它提了总体国家安全法，以民为本这个东西，它有两个体现。一个呢，就是刚才说的，已经是说的，它有的地方呢直接引用总体国家安全观里边的民本这种说法，像以人民安全为宗旨，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说法啊，它直接引用过来，这就体现了。另外一个，在不同的条款中，它有这样的体现。你比方说，在关于国家安全的定义里边，它这会有个人民福祉。国家安全概念里面包含了人民福祉啊，当然我要是说这个人民福祉呢，还可能再往前提啊，提到这整个概念的首要地位啊，这样可能更能体现总体国家安全观里边的民本思想啊，因为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嘛，放在最前面，然后才是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其他说法。 因为在立法当中，咱们中国的新闻当中，谁放在前面，肯定这个重要性就更加重要。 对，所以在这个概念中，如果能把人民福祉或者叫国民这个安康。这样的我就这样的词放在国家安全概念的界定的最前面，可能这就更能体现民本。但是这回已经不错了，我觉得这国家安全法已经体现的比较充分了。除了刚才说直接引用的话之外啊，也不叫引用了，直接把那话作为法律的语言放在了国家安全法里边，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之外， 在其他的概念界定里边，在其他的条款中，你比方说在第一条中就说要为什么立法啊，为什么立这个法里边有其中就一句是保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啊。第二条把人民福祉概括到国家安全的这个定义中，第七条说维护国家安全应当遵守宪法和法律，坚持社会主义法治原则，尊重和保障人权，对，依法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这样的规定它就体现了以人民安全为宗旨这样的。